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也就是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声音啊。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留言了。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右下角点击直播链接进入之后就可以进行互动啦。 哎，对，这个昨天的节目啊，这个我们说了说这个电影当中的经典原声啊，今天的节目其实呢就是差没说原声，也是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 哎，没错哈，萨瓦迪卡，不知道，对，我不知道大佐有没有最近去影院看一些电影，就是最近上映的还挺多精彩的。 最近去影院看倒还真没有，只是前段时间在网上终于把《加勒比海盗五》看了。 那也是经典了， 那已经好久了。 对对对，那也是系列片的经典了。 还把《加勒比海盗五》。补完。 嗯，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有关注到正在上映的影片有哪些呢？也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感受哈。你像最近像这个《驯兽的铁拳》，然后还有看不见的客人， 对， 然后还有像这个今天我们着重要跟大家介绍的有着泰国风味的这样的 《萨瓦迪卡》， 对，这个《天才枪手》哈，都是最近非常火的，而且票房和口碑都不错的这样的几部。 哎， 那么今天我们今天其实着重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刚刚提到的《天才枪手》。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部电影呢？这个你就比如说这个《迅速的铁拳》，还有这个大鹏的那部电影《缝纫机乐队》。 对对对， 对这些喜剧片呢，在最近的口碑也都不错。但是呢，我们着重说这部《天才枪手》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啊，这个是成为了泰国的票房冠军，而且。也被注意了神片之称，上映不到三天呢，票房就高达1亿人民币，而且创造了泰国电影在内地的票房记录 没错哈。那么这部片子呢，它其实也是根据这个真人真事儿改编的，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现象级的非好莱坞电影啊，真的是我们大家可能对大片的认识都是像好莱坞啊引进的这种，然后国内也会有一些，但是你像来自泰国，然后而且它的故事情节也不是特别大片的，所以真的是现象级的哈，而且 他这样一部简单的校园青春片也拍出了悬疑片加谍战片加 侠盗片的国际范儿。 对， 真的，虽然我没看这部片儿，但是听你这么一说，你看悬疑片有了，谍战片还有了，侠盗片还有了，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三部完全种类不同的类型的电影题材放到了一部电影《天才枪手》里面。 嗯，但其实它还是一个校园青春片，这是它的本质。 对，本质是校园青春片，然后里面包含了谍战啊、侠盗啊、悬疑的因素。 嗯，对啊，对啊。大佐之前有关注过泰国的作品吗？影视作品？ 之前泰国的影视作品的话，这我还真没大仔细看过。 嗯，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些泰国元素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影视圈当中，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不管是咱们国内的作品，还是像这个泰国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些作品哈，我们来跟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那么其实刚刚还是说到这个天台枪手，很多的网友看过之后呢评价也是不一的，因为大家对于作品的认知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会吐槽哈，说有很多瑕疵，然后说还不如咱们国内的片子，当然也有一些顶的点赞的打call的都有。然后 有的就是说这个近两年看电影已经没这么紧张过了，但是在这 谍战的效果出来了。 对，但是在这部影片里边找到了以前的那种紧张感啊。还有人说这个130分钟完全不嫌长，故事着眼点不大，但是拍得非常的惊险，就仿佛大片一样。 而且导演将所有的人物也都做了铺垫的哈，所以说你看他的剧情合情合理，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片子的剪辑的节奏非常的快，我相信很多网友还有听众也是有看过，然后他的这个节奏加上故事的剧情，然后就时刻吊着我们所有的观众，然后最终也是达到了这种大片儿的效果，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主题曲，先来回顾或者是先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泰国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一起来看。 Come on. 刚刚我们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天才枪手的主题曲哈，非常的欢快。 哎，对，虽然一句话都没听懂啊，但是大家也能从这首歌里边听出，哎，整个的这种校园青春的感觉，而且还包含了一点点这种好莱坞大片式的主题曲的风范。 嗯，因为好像这个印度啊，还有泰国这边的这个电影或者影视作品都偏歌舞戏， 嗯， 所以你看它的这种片花啊，包括他们给出来的这种宣传片、 预告片， 对对对，然后都是这种风格的哈，也是非常燃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找来看一看。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泰国的元素呢？因为之前你看《三傻大闹宝莱坞》那个时候是掀起了一阵印度风， 对， 就是很多印度的元素， 宝莱坞的电影， 对对对，宝莱坞的电影哈，也是让我们对这个国度神秘的国度有了一定的兴趣。 还有之前出的这个《摔跤吧爸爸》， 对对对， 对这个在国内的那个想法和印象也都是挺不错的。 嗯，然后你像这回是泰国的元素，也是打响了第一炮，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电影市场当中，我们跟大家先聊一聊为什么他这个影片这么受欢迎。你看一般泰剧或者是泰国的电影当中，好像女主男主也没有那么的帅， 没 有那么没 有那么高颜值吧， 对对 对, 对， 但是究竟是为什么这部片子能凭借一己之力来抢占国内1亿人民币的这个影片市场呢？我们来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啊。 嗯， 这个可能是影片取得了院线的信任，而且获得了较高的排片量。 嗯， 哎，你看，取得了院线的信任。 哎，为什么会取得院线的信任？然后从而这个占取了很大的时段哈。 对， 那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宣传非常到位。 嗯， 在这个电影引进就正式开始就是定档之前，其实他的这个话题讨论量就非常高了。 对， 在微博当中的天才枪手的话题在微博讨论度达到了40000。 对，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是微博讨论度，不是他的转发还有评论专区， 对， 是讨论的人群已经达到了40000人。 嗯，这个在电影类的话题当中始终都是排列在前几位的啊。 嗯， 真的是很高的热度。 对， 而且这个在10月10号是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超前点映，这个口碑也是逐渐的发酵。 嗯， 它靠的是口碑。 对 对, 对， 就是大家先 靠的就是前期的宣传。嗯，我告诉你这个片子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神奇的一个片子。 嗯， 然后呢我又不想让广大的观众等得太久。 嗯， 我就来一个超前点映，就让一部分人先看到我这片子，哎，特别好看，然后再让这部分人去跟他们的朋友宣传，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虽然有那几百个人没看过，但是你就打个比方说10个人传了100个人，这100个人肯定就再往外传。 对对对，你看他这个口碑宣传非常的到位，所以说为这样一匹这个影片当中的黑马哈，然后他的诞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嗯， 那除了宣传之外，其实他这个影片他本来也会有很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哎，对，因为这个整部片子啊，整部天才枪手的这个片子一刀未剪。 嗯， 哎，这也是一刀未剪这个话呢，我们俩就不在这儿细聊了啊。 对对对， 但反正它保留了原本剧情的全剧情啊。 嗯， 还有它的整体的脉络跟逻辑都没有被打乱。 嗯， 和这个第二点就是晚5月上映成为了整个影片的成功关键的因素。 对，那么其实你看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两个原因哈，那么晚5个月上映呢，其实就是它在在这个泰国本国， 嗯， 然后上映之后仅仅相隔了5个月，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引进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要 对要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是说那个就我记得应该是前段时间那个《英伦对决》是在国内先上映。 嗯， 然后在国外在北美后上映的。 对对对， 但就是按照正常的常理来说，基本上一些好莱坞的大片类型都会先在北美上档。 嗯， 然后欧洲，然后才是国内。 嗯，对，所以说这个时间间隔应该是最接近于它本身片子上映时间的。 嗯， 而且再加上刚刚说到的一刀未剪哈，就保持了它这个影片当中原有的完整的剧情。 哎， 也是非常少见的。 嗯， 所以说也是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使得后面很多很多大家看完之后一传十十 慢摆，然后慢慢的整个热度就上来了。 嗯，对，你就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初恋那件小事儿， 嗯， 啊，这个应该是大家可能有看过的一。这个很少的这种泰国的影片， 嗯 啊，但是这部片子呢，就是晚了两年才在国内上映的， 嗯， 而且呢，在上映的时候还遭到了一定的删减， 嗯， 啊，整个的逻辑性还有内容性，都已经没有原片那么的完整了， 嗯， 而且就这个影片的观感还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呢，这个在国内上映的这几部泰国的影片的票房都不是很好，你就比如说包括这个《冬阴功》， 嗯 啊，《冬阴功二》。 嗯， 里边那个打泰拳那个小伙子特别的帅，但是他的票房确实的很惨。 对，可能我觉得就是稍微受一点地域的影响，因为大部分咱们国内的对于影片的一些认识，比如说像来自印度啊或者是泰国，就不如像日本韩国的更受欢迎， 嗯， 然后更不如像这个欧美那边的，引进过来的电影， 再加上近几年国内的这个电影市场越来越发达， 嗯， 啊，你比如说十一档、五一档、国庆档啊，不对，国庆档就十一档，就那个五一档啊、十一档啊， 就是这个黄金周。 对，就是趁着这些电影热门热度特别高的时候，还能有这样一批外国的黑马电影杀入进来，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嗯，所以说你看前期宣传，然后后来的口碑建设，然后再加上它本来的电影质量啊，一刀未剪，晚了，就是非常临近它的这个本国的上映期等等，这些原因都铸就了它这样一匹电影黑马的产生。 嗯， 而且后来一些自媒体还有微博的大 V 也着重强调了这部影片它的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些地方哈， 嗯， 尤其是它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也是它遵循了它的新鲜度以及它的好感，包括它整个节奏的把控都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设计之下，也给大家营造出了一种大片的感觉。 哎，没错，嗯，这个其实呢啊，这个比泰国的定档期仅仅晚了5个月上档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它能成功的原因的第二点， 嗯， 对这个影片的口碑传播和保持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就像之前在中国上映的泰国呀、印度啊、东南亚地区的这些电影呢，在网络上的资源就很早就放出来了。 嗯， 你就比如说假如说这部片子啊，咱们打个比方， 对， 这个《天才枪手》这部片子在泰国已经上映了将近1年的时间。 嗯， 你想一想，这个时候而且现在互联网会这么发达， 多多少少 对吧？多多少少都会流传出一些这个，比如说枪版的电影啊，或者是抢先看的这些花絮啊。宣传片什么之类的，而且你在达到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之后，这段时间过渡之后，人们就会忘掉你的这个新鲜度，毕竟你是之前的一个片子。 嗯，大家这个热度也就会下降哈， 嗯， 所以这个时间的把控你看它就非常棒。那么像这种小众的电影，最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因素啊，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也变成了口感爆棚，并且让中国观众开始逐渐了解和期待的这种大制作的电影了。 哎，没错。 对，那么它的口碑和票房也现在目前来说都是始终居于高位的，变成了一个双丰收哈。 嗯， 那么似乎其实我跟大家说完这个天才枪手，也是非常想带大家共同再去说一说现在目前这个泰国的元素在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电影啊或者影视作品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刚刚说到的是近期上映的，之前也提到有一个叫做初恋 这件 小 事 儿，对，这个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一番这个讨论的。我记得很多像我们女生可能更关注的是男主很帅，然后与此同时也会更了解说，哎呀，怎么泰国也这个电影也很好看， 怎么泰国电影也这么好看呢？就 对， 一扫之前对泰国只是一个旅游国家的，或者是说对他的这种见解吧。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点偏见哈。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先来通过它的主题曲来回顾一下这个纯爱电影《初恋这件小事儿》的片段。 เอิญก็คง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บังเอิญครั้ง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互动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进行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一起聊起来。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泰国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是关于泰国电影的那些事， 泰国元素。 对，刚刚跟大家说了，比如近期我们上映的这个天才枪手啊、真的是口碑票房 N 丰收啊，很多丰收。 对， 那么后来呢又跟大家说到了还有之前的一部纯爱片初恋这件小事儿，它呢是2010年的片子、 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片子，虽然时隔已经7年了，但是在回过头来重新看他的话、我也是一句话都听不懂，这就很难受你知道吗？ 对对对，但是真的非常棒，而且刚刚给大家分享了是我们这个主题曲、大家也可以听到哈，非常好听，很唯美的旋律。 对、再、 这个、 回过头来说这个初恋这件小事这部电影啊、这个片子呢是由普特蓬普罗萨卡纳萨卡萨克纳卡林啊，还有这个华森波克彭指导，我天，这个名字。 对对对，这个因为他们是吧，萨瓦迪卡，马里奥毛瑞尔以及平采纳勒维瑟派布恩，还有阿查拉，好，我们两个真的是 阿查拉纳科瑞为了咱俩算了，这个啊，这个以及上述演员参演了这部深受泰国喜爱的青春爱情喜剧电影啊，原谅我们俩刚刚这个泰国语音实在是发不出来。 对，但是其中有一个演员马里奥，他就是马里奥毛瑞尔，他真的是在其中也是爆发了他的演技，确实之后还经常来到国内进行一些活动。 哎，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也是后来通过这个初恋这件小事这部纯爱的爱情片，让我们中国的内地观众非常的熟知，也非常喜欢哈。 对，这部片子呢是在2010年的8月12号在泰国上映，主要讲述的呢就是这个长相平凡家境平平的初中生小水，因为喜欢上了这个帅气的学长阿亮，从此生活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凭借这个汨罗之恋中这个艳压群芳的惊天颜值啊，19岁的马里奥呢一出道便成为了当红的小鲜肉啊，这也是之后他主演的初恋这件小事儿更是将这个泰式小清新的纯爱片推向了高峰啊，比如说这个闺蜜之间的姐妹情谊啊、励志奋斗的成长主题啊、这个情窦初开的心跳回忆啊等等等等啊、 真的是爱在心间口难开啊，就是这种暗恋之苦。其实现在很多青春片都是非常走心的，我觉得他们主要能够获得共鸣，就是因为能够让我们回忆起我们曾经青涩的那段时光。 哎，没错。 对，你看这部片子当中也是当时也是这个小水，然后他长相平平，长相甚至是说不算平平了，他非常不好看，而且真的因为她是三姐妹之一，就是她们一家有三个姐妹、然后她应该是其中最自卑的一个，她在其中还经常会被同学去嘲笑、但是她又屡次就是跟这个长相非常帅的这个马里奥啊，她所饰演的学长阿亮就是产生一些奇妙的缘分，然后他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经常的学校的一些活动当中总是会碰撞出来一些火花，然后这个小水还会这个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自己心爱的这样的一个人哈，然后去改变自己容貌。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让自己的姐妹，然后就是给自己涂涂抹抹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招数都用上了，最后把自己的脸色变得特别蜡黄。然后当见到这个阿亮学长的时候，阿亮学长就会特别的，就是很好奇、很奇怪，说你的脸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就是真的是为了爱，或者是为了当时的那个，就是自己。自己觉得喜欢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 哎， 其实每个人就是在过去的那段时光，或者是很多我们的网友或者听众现在可能也正在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毕竟趁年少嘛、年轻不疯更待何时啊， 对 啊，总是要做出几件让自己长大之后后悔的事儿，但是现在做了就不后悔、所以这也是我们为各位推荐的第二部了。 对对对。 第二部泰国的或者说关于泰国元素的电影， 嗯， 啊，叫做《初恋这件小事儿》， 大家也可以拿来去看一看啊，因为确实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并且很多人都是笑中带泪看完这部影片的。 嗯，没错没错。 嗯，关于爱的满满的回忆，非常的暖哦。 嗯，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部这个应该是国人熟知的一部电影了， 对， 虽然不是泰国本地产的，但是去泰国玩了一圈。 对，这个也是咱们国内的含有泰国元素的这样的一部影片， 哎， 那就是《 人在囧途之 泰囧》。这也是这个《人在囧途》很多部这个片子当中的一部哈，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 没错， 很多人都说这是应该算最成功的一部了。 嗯 啊，那里面的爆笑元素也非常多。同样的，我们先通过一个片花片段啊，来看一下或者听一下，我们这个回顾一下这部影片。 飞机要起飞了。这手机信号干扰无线电波的，你要飞机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关机吧。我知道，不用你教我。 那你关。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哎，你看，他是手机还没关。 哎，你干什么你？ 不是你手机没关呢，你这就很危险的。 先生，请关闭你的移动电话和电子设备。 马上，马上。 对不起，先生，请关闭你的手机。 人家不吃这一套，手机不关多危险，这么多人生命，关了吧，也不关。 飞机我们该起飞了。谢谢您的配合。 真的，他打电话跟人说手机植入病毒 ，GPS 跟踪。 再见， 再见， 王老 啊！哼，你叫我板板就行。 王宝，我在清迈有点急事，萍水相逢。哼，认识你很高兴。我跟你说，下次到北京一定要去吃你做的葱油饼。 嗯。是不是丢东西了？找不到了吧？在我这儿呢！我还纳闷呢，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有你的手机呢？ 谁让你送来的？ 刘队说你在这儿，我就来了。我差点找不到你，给你送。 哎，我不要，不要了，送给你，送给你，你赶紧走。 火车呢？ 你永远抱着个破仙人掌吗？ 你不懂，现在是仙人掌，种到寺庙里它就是健康树，祛病消灾，挺灵的。 行了行，手机拿来。哎，我昨天晚上删的图呢？ 删了。 谁让你删的？ 你让我删的。 我让你删微博，谁让你删下的图了？ 那你咋不说清楚呢？你老婆知道你跟别人老婆的事儿吗？说话。哎， 拿过来。 你回答我， 你给我， 你有老婆还开这种事儿？ 我命令你给我拿过来。 那孩子到底谁的？ 哎，刚刚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泰囧当中的一个视频剪辑版的原声哈， 对， 非常精彩的一些片段。 哎，真的啊，刚刚这个卡到了最后一句，应该是王宝强问这个 这个徐峥，王宝强跟徐峥啊，这个因为两个人 孩子到底是谁的？ 孩子到底是谁的啊？就是讲述了这部片子呢，大家应该还不陌生，应该还有点印象，就讲述了王宝强饰演的这个。哎，他叫什么啊？王宝，对，然后跟这个徐峥两个人上演这个泰国冒险传奇的故事。 没错哈，他也是人在囧途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续集。因为这次他们也是，你看他们的造型，就是王宝的这个造型， 对， 然后包括里面的元素，对，然后都采用了很多泰国的元素，就是汲取了那边的一些风格哈。 对， 那么你看这个人在囧途，这泰囧其实是由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出品，徐峥首次自编自导自演，并且联合了王宝强、黄渤共同主演的喜剧电影。 哎， 这个片子呢，讲述了徐朗、高博、王宝三人跨出国门，远赴泰国，一路遭遇了敌人的阻击，上演了泰国冒险传奇的故事。 对，而且这部影片呢，不得不说的就是它上映首周的票房就达到了3.1亿元的人民币，创造了华语片首周票房的记录啊！当然，这个也是在2012年或者说是2013年之前啊，就是再往后说一点，就是2017年之前，它是创造了首周的记录。但2017年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战狼》创造了记录。 对对对，真的是也是因为你看它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对， 也是应该是创纪录型的这样的一部喜剧片了哈，很少见的。 而且它的这个续集《港囧》也是吸引了一大波这个回忆经典的这个人想去看一下。 没错。那刚刚看到这片段也是这样的，非常的爆笑哈。那么这个商业成功人士徐朗，也就是徐峥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用了5年的时间发明了一种叫做油霸的神奇产品，然后每次在汽车加油只需要加到2/3再滴入2滴油霸，那么油箱的汽油呢就会变成满满的一箱。那这个徐朗同学呢，又兼商业竞争对手高博想要把这个发明一次性的卖给法国人，于是呢这个徐朗却坚决的不同意，他希望深入的开发研究，把这个油霸发扬光大，得到更远的收益。两个人各抒己见，然后争论不休，一直无果。于是呢，两个人因为这个股份相同，得到的公司最大股东周扬的授权书，就可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哎，对，在这个得知周扬他就在泰国之后呢，这个徐朗啊，也就是这个立刻启程去寻找。而这个高博呢，在知道这个这件事儿之后，将一枚跟踪器放在了徐朗身上，一起去了泰国。这在这个飞机上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徐朗呢遇到了王宝，就是这个王宝强饰演的这个旅行人员啊，对吧？别有心机的想利用他呢来摆脱对手高博的追赶。可是他不仅没甩掉王宝，还成为了他的贴身保姆。不是保镖啊，是保姆， 麻烦制造机的保姆。 对， 那么究竟徐朗和高博最终谁会拿到授权书呢？大家其实当时也是看到了，而且他们各自也是不是各自是分别这 三个人各怀目的， 对对对，然后各自也就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爆笑的这样的一个泰国奇妙之旅的过程，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印象。 哎，真的说到这个《泰囧》这部片子啊，虽然它是2012年拍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有这么一特点，它要是真的特别好玩的话，我就能一直记住，能有10多年的时间都不能忘。而且它的里边的具体情节，对，可能虽然会有一点模糊，但是还是会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记得当时特别火的一段表情包吧，就后来宝强被做成了一个表情包。 对对对， 你找什么呢？你手机在我这儿呢，哈哈哈！就这段，然后后来也就被网友们演变成了这个11放假吗？不放啊。我放10天哈、啊、这样的、哎、 对对对，当时这个表情包确实非常火，而且有了很多的衍生品哈。刚刚我们那片段当中也有展示， 对， 非常爆笑的。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几乎就是大家都已经快不行了，就完全绷不住了、哎、真的是每个人都是影帝，然后每个人的演技都非常的在线的这样的一部影作品哈。 哎，没错啊，这个为您推荐的第三部啊，关于泰国情怀或者说具有泰国因素的电影呢，就是这部《人在囧途之泰囧》啊。那么这个关于泰国的这些 有关因素的影片啊，这个电视剧啊，不管是国产的也好，还是泰国本土的电视剧也好呢，可以说都多多少少的带给我们很深刻的，或者是说可以让我们想去探索泰国这个神奇地方的一些想法吧。有没有那种就是当你看完泰国的某一部电视剧之后，或者说看完某个国家的电视剧电影之后，特别想去这个国家转一转的感觉？ 还真的是，你看那个泰囧，我记得当时播完了之后，然后很多人看完这部影片就非常想去那边去旅行。 哎，没错。 然后甚至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贺岁档吧，这个影片上映的时候， 对， 然后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波的泰国游热，就很多人专门就是去寻找这部影片当中所出现的那些景点呀，或者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大家都纷纷去泰国。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跟我们也很相近，然后文化上也会有很多相近之处，也不知道大家是否去过哈，也不知道是否会被这些影片或这些元素所感动，然后赶快去动身去看一看。 对、这个说到泰国这个地方啊，真的我一直特别想去看一看，因为都说那边的海岛啊，还有没开发的那些原始的，我还有说那边的海水沙子什么都特别的好，我就想，哎呀，等哪天找着女朋友了啊，是吧？唉，长叹一口气。 好，我们要不先通过音乐的方式，然后先去那边先旅行一趟怎么样？ 哎，可以， 先去感受一下。 对，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泰囧的主题曲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 解以为 哎，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泰囧》啊，《人在囧途之泰囧》的主题曲，由黄渤演唱的《不醉》啊。 嗯，是不是很豪放、很 man 的一首歌？ 真的，真的，真的，听起来就感受到了那种浓浓的泰国的，不能说浓浓的泰国味道，或者说泰国的情调吧。 嗯。 但是从他的歌词啊，还有整个的曲风，就可以感觉到那种去泰国旅游，然后 很轻快、 哎， 然后在路上那种飞奔而驰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对对， 而且边走，然后看到那个五花八门的东西，还心花怒放的那种。 对，而且，你看啊，之前有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不管是特工片， 嗯， 就是那种打打杀杀的、枪战啊什么之类的， 嗯， 还是那种爱情片，它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泰国的情节，或者说泰国的因素在里边。比如说那个，凯奇， 嗯， 凯奇之前演的这个曼谷杀手， 哦， 啊，对吧？这也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片， 很泰国元素的这样一部片子。 对对对，就是讲的就是一个美国人在泰国的这种故事嘛。 嗯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碟中谍系列， 嗯 啊，还有这个谍影重重系列，他们都在泰国取过景。 嗯， 对， 所以说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地方。 嗯，对，而且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吧。就、我突然想起来，就拿游戏来说，电脑游戏之前那个《使命召唤》系列还在泰国出了，就是有中间有一个关卡。 哦，就是其中有一站是 在泰国。对， 在泰国。真的是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泰国元素去感受一下、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就不妨去看一看啊。 哎，没错。 对，刚刚说到，比如说刚刚还在跟大佐聊说泰国的印象、泰国哪里好玩的， 普吉岛。 对，普吉岛，然后而且清迈啊，很多很多很多，又离我们又近，而且像签证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办、特别方便，然后我们时间也不用花费太长，然后也不用花费太多的费用，都可以去感受这边的这个文化，而且像美食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非常相近。 哎，对，而且还可以去顺便去泰国买两个枕头，如果自己的颈椎不太好的话，就像我这样的啊。 嗯， 这话题扯远了。 对, 对, 对、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电影还有这个音乐元素里面跟泰国有关的这些东西。 嗯 啊，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呢，您现在听完我们节目之后，特别想去感受或者想去尝试一下这种泰国的异域风情的话、那就不要犹豫啊，这个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感觉我们是在做广告，但确实确实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 没错， 与此同时也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泰国元素在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出现，不知道是否能够像之前的印度作品一样，就是掀起一股热潮。 阿提库里侯亚侯文。 好，那不妨最后最终我们还是用一个很有异域风情的一首歌哈、咖喱咖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